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我哋今个礼拜，我哋今个礼拜啲声音画面啊，又同上个礼拜有啲唔同啦，所以咧我哋系不断啊，系去买唔同嘅器材啊，去改善我哋嘅录音质素。 点样做到？使钱啦，使钱咪做到。 使钱就做到啦。即小弟呢个咧。即係因為上個禮拜就用一個內置嘅呢個 microphone 去做啦，咁但係就即係聽出嚟嘅效果，好過電話啦。咁但係咧就即係仲係可以再改善，所以咧就去咗即係呢個嘅深水埗嗰個電腦場嗰度咧就買咗啲嘢。其實我真係覺得咧，即係呢個題外嘅話，轉頭先入正題，即係買嘢咧有時啲電腦嘢，我都好多 friend 話其實我買過嗱，我買咗，因為小弟而家部電腦咧就得一個 Type C 同埋 USB 頭，咁就冇咗嗰啲咩3.5mm 啊，或者啊嗰啲 audio 位，咁所以咧其實我就要買一個咧就係 Type C 轉3.5mm 或者 USB 轉3.5mm 啦。好啦，我粗略地去睇咧就係一個普通嘅一個盒子啊，即係嗰啲可以一個 USB 然後可以分插USB 啊 HDMI 啊3.5mm 啊，再轉多兩個 Type C 出嚟嗰啲咧，我收翻而家手頭上嗰個咧就200多蚊嘅，即係 I 三嚿水啦，未到三嚿水嘅。 OK。 咁但係我覺得無啦啦洗三嚿水係有啲肉赤嘅，每一集嘅節目錢喎、再加上我又要買多個即係有咪嘅耳機，咁可能都100多-200蚊咁樣啦，咁又冇咗一集錢喎。 你買個開屏喇叭又唔見你咁講，嗰度幾集 咁唔同嗱咁唔同，因為開屏器嘅耳機啊，係我自己開心啊嘛。但工作上的需要，工作上需要，我觉得啊，那件事好像有些肉赤，咁所以咧我就行咗一啲咧，即比较，你知你有去过电脑城噶啦，咁佢有啲新潮啲嘅铺头噶嘛，即一堆 hard disk 啊，一堆 SD 卡挂晒喺度嗰啲新潮啲咁样啦，咁有啲系旧式嘅阿叔康铺噶嘛，即例如嗰啲原来有条 AVI 转 AVG 嘅插头啊，然后 VGI 转 HDMI 插头啊，然后嗰个 USB 位原来可以有个 弯形位啊 ，USB 公去 USB 喇啊 ，USB 喇再去 USB 喇啊，有好多呢啲，即 USB 公头再公头喇头转喇头有呢啲噶嘛，或者公头转喇头有好多呢啲咁嘅插嘅铺头噶嘛，即啲阿叔系啦。咁跟住之后，咁我就行入去睇啦。咁然后个阿叔就叫我推介入去，哦，你试下啦，呢个咧60蚊就USB 转3.5mm 试一试啦，我都唔知得唔得。咁礼拜一买完之后翻咗屋企试啦，听系冇问题嘅，但系咧个收音咧就变咗呢个嘅机械人声，即系真系真系唔系蒙嘅，或者唔系沙喎，系边个？你真係好似 tune 咗嘅機械人聲音版本，即係你等於好似同個係啦，你好似同 transformer 傾緊嘢咁樣。好啦，咁跟住第二日就去換啦。咁結果再換咧，就真係換咗個200多蚊嘅嘢，但係嗰個50多蚊嗰個咧就擺咗喺度，揭咗喺度冇得用啦。 哎呦！ 即因為你係你自己嘅問題，佢唔係佢個唔係佢 quality 咁，通常冇得退貨，咁所以就你有冇興趣我40蚊賣俾你？ 我暫時嗱，因為你頭先講起轉插，講多少數我都有時間。講起呢個轉插，即係蘇花，你頭先講咧，基本上你咩轉插都可以揾到啦，係咪先？即係冇嘢揾唔到咁滯啦，所以做到。我暫時係有一款轉插咧，我未買到嘅。呢、這個轉插係咩咧？就係平時我譬如 laptop， 我哋咪有 3.5mm 頭嚟聽嘢啦。咁有陣時我想兩個人一齊聽嘅話咧，將個 3.5mm 可以一開二嘅，都有呢啲轉插噶嘛。但系問題咧，我發現我揾到嗰啲咧， 一開二之後咧，我就係聽到，但系我講嘢咧，佢收唔翻入去個電腦嗰度。 我正正有一個開喎，喂！ 一開二仲要係可以收得翻入去喎。 係啊，我唔係就我啱啱估阿叔俾我嗰個就係一開二，但係佢就將我哋嘅收音，即係煙同勾佢分翻開咯。 哦，係啊，就係、是、咯，我哋揾到嗰啲。 你係咪要啊？ 我但係你煙同勾分開喎。 你咪要、啊？我$40卖俾你啊！ 唔要，你咪水我。 所以嗱，我哋大家可以 keep 住留意我哋呢几个礼拜，即系由电话声啦，去到用一啲电脑软件去做录音啦，再买一啲设备啦，咁可以大家希望都感受到我哋对于节目质素嘅诚意嘅提升咯。 我差啲使两集嘅钱嚟买支咪，因为方志豪咧帮阿摄买咗一支好正嘅，话收翻喺公司差唔多。六嚿水，跟住话使唔使帮我订？我 系 有少少心动噶。 系啊，搭两集嘅钱、啊，两集嘅钱、啊。 但你要录标，我喺屋企录，即系就算可以翻翻公司都，你有时录标拿起手，我唔使留喺公司咁夜，我有咩翻屋企？ 都系嘅，不过 六嚿水，谂紧 我哋呢啲，我哋呢啲系喺港台嘅低端，系咪先？即系如果你将嗰个食物链攞出嚟，我同阿波系咩啊？我哋系阿米巴变形虫啊，草履虫嗰啲嚟噶， 帕拉西包生物嚟， 系啊，即系我哋两个相依为命，靠光合作用嘅啫， 其实 $300一集都系光合作用嘅。好啦，咁跟住之后，咁啊，除咗呢个嘅节目提升之外咧，咁啊，都大家都早一两三个礼拜前都有听众话噶啦，即系都知道我哋电台即系为咗啊同心抗疫啊。齊打疫苗啊！係啦，咁啊都即係喺一個叫做人流管制上都實施一個措施啦。咁我哋之前出嘅訪問，即係去到上個星期啊 ，copy 嗰啲訪問其實都係喺措施之前進行嘅。咁所以即係好彩我哋不嬲啊，都有呢個未雨綢繆嘅概念。 幾勤力啊，儲幾多貨啦？ 係啦，儲就好似叔妹姐啊，舊日的足跡啊，佢都係儲咗好多貨嘅。據我所知，係 唔係點舊日啊？ 叔妹姐係啊，我哋 佢舊日就儲起咗喺度啦。 係啦，佢舊日儲起咗。如果佢早兩日錄啊，嗰叫前日的足跡啊。如果佢做 live 啊，今日的足跡啊，所以話明俾知叫舊日的足跡。是旧的啲访问， 系啦， 啊呢、這个几好，呢、這个几好，咁跟住之后，咁跟住之后，所以我哋即系暂时就未必可以约到一啲新嘅嘉宾上嚟，即系再做一个面对面嘅访问啦。咁当然即系如果做唔到面对面访问，我哋都即系有啲同事话啊，不如试下用电话同啲女嘉宾做访问啦。咁我系拒绝嘅。大家需知道，我哋一开始成立呢个节目嘅目的。就是想见女仔， 咪咯，我见到 大家成日喺 Instagram 见到啊，好似几靓，咁我真系可以见到真人啊嘛。如果见唔到，咁我做嚟做咩咧？系咪先？ 又错过咗个机会咯。咁啊， 就好似 第二次上嚟咯， 就好似我买咗个$60嘅钻插，原来系冇用嘅，仲要我俾咗钱，但系见唔到，冇用，系咪先？费咗功夫，但系得唔到。好處，咁所以咧，我哋就即系一陣間兩點半到三點半咧，有個新環節啊！ 呢個介紹啦， 係啦，因為我哋舊年疫情都即係 update 啲近況，update 啲我哋曾經上過嚟嘅女嘉賓嘅近況啦，即係例如可能好似 好多 Sharon 啊，跟住小花啊，張文嘉啊， 好多我哋都見過，因為冇見過啊嘛，見過得啦，唔使再見啦。我哋呢啲抛弃租康嘅人，系啊，打电话问下人，哎呀，呢排点啊算啦，我哋抛弃租康，贪新忘旧都系咁样，系咪先？咁所以我哋见过就唔使再见，咁啊，所以我哋有个新嘅环节嘅，为免即系叫做即系翻炒同旧年一样，上去打佢 update 近况，我哋有个新环节，个新环节咧就系叫做啊后援会线上游戏中心。BNA 全名是 B for boy 的 BNA 全名是 Backup not alone, not alone. 后援不是一个人 这个概念啊，真的不得了、 啊、你真的不是一个人和、啊、你不是一个人是异曲同工的，究竟我们不是人或者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什么呢？啊，犬工 我哋就即系攞翻即系细细个，我同阿波喺呢个即系童年回忆嘅时候，有玩过嗰个游戏中心嗰啲线上平台玩过嘅一只 game 啦，一个追女仔嘅游戏叫 DNA。咁我哋就即系攞咗个概念出嚟，就我哋试下啊，如果假设我哋真系有机会约一啲女嘉宾出嚟约会，咁我哋究竟可唔可以 fulfill 到嗰个约会成功嘅概念啊？或者即係例如可能要做啲咩，所以氹到佢開心啊，所以攞到分數，然後最尾得到一啲興奮嘅畫面啊，或者聲音啊，呢、這個就係我哋成個設計呢、這個新環節嘅概念咯。 因為我仲記得當初諗過個名字叫後援狗，我覺得幾好，即係食翻人哋亞洲狗，我哋係後援狗。好似系我哋嘅性格，咁因为阿一嗰时当初讲呢个概念，即系佢话，即系总之系 DNA 咁样啦。我都觉得，我一听嘅时候，即刻有个画面系啱数嗰样嘢，因为即系我哋以前细个玩嘅时候，就系我玩嘅时候，我唔知道你嗰时系几多岁，我玩嗰时候应该系小学从初中嗰啲阶段。 小学咯，我都系小学嘅，我小学噶啦，小学 小学初中 咯。 嗰時我仲記得係喺社區中心，因為屋企個電腦咧係有上網限時，即係阿媽話每日只可以玩個零兩個鐘，咁 爆唔到機。 係啦，你知㗎啦，即係玩呢個遊戲最緊要咩？就是、最尾個彩蛋你要攻破到去到最尾睇個畫面啊嘛！你得個零兩個鐘，有時真係未必得㗎，因為我真係有開翻嚟再玩過。而家我發現我其實我開咗玩咗半個鐘，其實我完全冇進度可言，跟住我又放棄咗。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即嗱，你先撇除佢最尾個畫面，可能是相對地叫做比較兒童不宜啦。佢最尾畫面少少，其實未到好露骨嘅，喺我立場，其實未到好露骨，係純粹性感些少。即我而家作為一個大人諗翻起個畫面，咁但係 係咩？我睇版本係十八禁嘅喎，有一個我唔 得。係咩？我睇嗰個畫面，我算啦，可能個代數分別啦。咁但係我係話，即佢。即係佢都係最尾一個畫面啫，咁但係因為細個嘅時候玩咧，佢係教識我好多叫做追女仔嘅概念啊。即係例如個女仔唔舒服，究竟你送唔送佢翻屋企？嗱，當然我記得細個嘅時候，可能佢純粹係 yes no 或者一個 A 同 B 一個簡單嘅選擇題，咁你就會要諗究竟啊，我點可以氹到個女仔開心？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我係喺細細個就係喺嗰度學習嗰個叫做追女仔嘅技巧。即係嗰個概念係從小去訓練咯，所以如果我細個唔係玩呢個線上遊戲中心，我細細個係玩奧數嘅話，其實我可能係下一個嘅數學家， 珠心大石， 係啦，即係證明我好多嘢都有天分，但係就缺乏栽培。如果我細細個，我阿爸阿媽俾我學唱歌， 你而家咪搞成咁啦， 全做聲。 唔系，你唔系播歌噶啦，我播你啲歌噶啦， 系啊， 你识我唱歌， 所以我觉得呢个系我嘅启蒙老师嚟嘅呢只游戏，咁所以我哋即系讲多少少一阵间一个环节啦，咁我哋就会即系搵个嘉宾上嚟，就会 set 一啲唔同嘅情景题，咁我哋其中一个系会录起咗嗰个问题同埋答案嘅，咁而另外一位咧，即系可能即系今次就系阿波录起咗啦，咁然后另外一位即系我咧，今次就会去玩嗰个游戏嘅，而我哋今个礼拜嘅嘉宾就系、是、黄贤。咁就假設假設如果我同黃賢去拍拖，咁究竟我可唔可以揀啱佢嘅心水咧？即係揀啱餐廳啊，揀啱食啲咩啊？或者如果佢有去行街行邊啊？咁呢啲就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即係其實好多時你真係去 plan 一個約會，你都要面對呢啲問題噶。你第一次約女仔，究竟去邊度食飯咧？即係呢個真係細個，我思怡我同訪文西係冇玩過呢個 DNA 噶。所以佢先至揀啲奇怪嘅餐廳約會，即係呢個係一個訓練嚟嘅。即係你 揀 咩㗎？佢咪揀嗰啲樓上咖啡咯，喺旺角嗰個燈打市街嗰度嗰啲樓上咖啡嘛。 嗰啲係早聚第一次去咯，唔係 係 約會第一次去咯。 係啦，仲要喺樓下排嗰個 lift 排半個鐘嗰啲咧，即係你會咯。咁所以呢個係一啲。啲技巧啊，或者個 mentality 嘅訓練，咁所以大家一陣間可以一齊玩呢個遊戲嘅，我覺得。 同埋嗰樣最得意嘅就係、是，其實你同一些問題，你俾唔同嘅女嘉賓咧，佢係可以唔一樣噶嘛個答案。咁我當我唔知會唔會咁樣做，即係可能都會 tune 啦。但我覺得嗰樣嘢就係我哋自己心目中覺得個答案同人哋中意嘅唔一樣，即係你係要就住對方嘅性格，即係我哋揾嗰啲大部分都係。我哋已經即做過訪問啦，我哋比較相熟啲傾到嘅，按照我哋對佢嘅基本認識，然後去揀嗰啲答案嗰樣嘢，先至係最 即係你先至發現最貼近到佢咯。即係你作為可能你作為女仔，你聽到話你唔會揀呢個 choice， 因為你個 mentality 同佢唔一樣。我覺得呢個都係嗰個得意嘅位嚟。 嗯，所以呢個係幾得意嘅。咁當然我成日都話，即係唔同女仔有唔同嘅選擇啦。即係可能同一條問題，我哋今次可能揾黃燕，或者我哋下一集揾吳若希嘅，或者再下一集我哋揾一啲揾奸型 BB 嘅。咁你都佢哋三個好明顯就已經係三個唔同嘅選擇啦。咁所以喺玩呢個遊戲，大家就咁玩嘅時候，你真係要幻想。自己是跟黃年拍拖，或者你真的追緊黃年，咁究竟你會點樣選擇？咁當然去到最尾，我哋係會有一個嘅獎品嘅，即係如果你答啱咗，係會有獎品，而即係我哋話明 BNA 啊，梗係會有啲啊同聲音有關嘅嘢啦， 正啊！声音演绎 啦，系啦，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我哋阵间呢个新环节啦，两点半后。咁当然即系几时会有翻一个旧访问啊，或者即系一个叫做常规嘅访问。咁我哋都要因应疫情嘅发展同埋公司一啲政策，我哋再决定啦。 睇点咯。 咁所以喺度都呼吁大家一样嘢咯，同心抗疫，齐打疫苗。希望香港社會盡快回復疫情前嘅生活。 正所謂大家都唔係好想見到我，係咪先？大家都唔係想聽到我哋呢一個聲音，係咪先？ 好啦， 又想聽你 聲音。咁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大家真要留意個色吞，個色吞入邊啊，我花咗九牛二虎之力啊！请了一个台湾女仔帮手录的。 写了几多集节目先 用了很多钱去请一个台湾女仔录。所以大家一阵记得留意色吞啦。有个普通话的有个国语的女声、大家留意啦。 你我话曾遇处是重叠的线，过去在云上曾相交千遍，再生于此碰见，结识之际挥着手去抢聚，在预计之外挥着手别去。笑的进退，难为我们流泪。人们在路途漂浮间马住醉，但愿你可健康活出乐趣，灵魂也许有天再聚，还是尽大笑，已记住同度分秒，这次在云下能一起心跳，求我记得多拍照，抱紧之际拖着手看雨水，在预计之外握着手别去，原来是在留低证据，才使我们流泪。平凉 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今个月内向全港市民派发抗疫医疗物资包，包括口罩、快速检测套装同中成药。佢话要派俾全港市民系好大工程，要动员社区力量。佢寻日同130多个地区领袖举行视像会议，包括大型社福机构、少数族裔同宗教界等。大家都同意在今个月内派发抗疫物资包。林郑月娥说，早前的确诊个案太多，承认派发物资包有滞后，部分人的快速检测转为阴性都未收到物资，但她强调情况已经改善，过去五日物资包的派发比率升至103%，做到追落后。她有信心只要确诊数字不再突然飙升，转介过程无樽颈就可以派发到位。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预计，本港有一半人曾经确诊新冠病毒，另一半人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相信已经出现群体免疫，相信几星期后每日确诊宗数会回落到三位数。他建议当确诊数字回落，接种第二针的比率提高至到90%，可以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和入境限制，包括入境人士只是需要做核酸检测，如果结果是阴性就无需检疫。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在疫情记者会说，自然感染新冠病毒和接种疫苗都会产生免疫力，但是不是整个社会都有群体免疫，需要更多科学数据研究。陈肇始说，政府正准备在竹篙湾社区隔离中心接收需要比较密切监察但基本上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长者新冠病人，期望今个月内实施。他又说，确诊个案快速上升的情况已经明显压止，期望高位平台期会下跌，但现时疫情仍然严峻，一旦松懈就有机会反弹。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柏星就说，随着内地援港医护团队投入工作，下星期可以明显提升亚博馆接收新冠病人的能力。内地和本港医护人员合作得很好，大家士气亦都很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同莫斯科不要再拖延进行有意义的和平与安全会谈。他说，这个是俄罗斯减少自身错误造成的损失的唯一机会。泽连斯基在电视演说中又说，现在是会面和谈判的时机，是时候为乌克兰恢复领土完整和正义，否则俄罗斯的损失将会是需要几代人才能够恢复。另一方面，马里乌波尔市长证实，俄罗斯军队已经接近市中心，据悉自俄军开始轰炸以来，市内80%以上的住宅建筑被摧毁，几百人仍然被困在早前被轰炸的一座剧院的地库。在利沃夫市议会外的一个中央广场上，多部空的婴儿车排列，向在战争中丧生的儿童致哀。乌克兰当局说，到目前为止至少有109个儿童丧生。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潮湿有雾，星期一、二日间温暖，星期三天气转凉和有骤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佢依旧系准备俾人劏嘅小羔羊啊，定系披住羊皮嘅狼呢？你又可唔可以摸清佢嘅底细呢？ 嚟到我哋第一集嘅 BNA Pick Up Not Alone， 系今集嘅嘉宾系黄贤。咁啊喺呢个嘅游戏世界入面呢，我就系呢个嘅参赛者。咁啊就要应该系我系第一次约会黄贤嘅，即系我对呢个女孩子就互有好感啦，倾慕佢啦，就好想追佢，第一次约会成功约到。咁究竟我第一次约会啊，会唔会可以成功啊拎到好感分数呢？ 佢做一个咁容易俾人呃嘅人，究竟会唔会好容易俾你睇得清佢个人系点乜样咧？所以我今日咧就先一个 game manager， 我系 GM 啦。一阵间进入呢个游戏世界，就会经历呢个第一次嘅约会，咁大家就可以同阿日一齐去揀一啲唔同嘅 choice。啊，准备好嘅话咧，咁我哋就开始同黄贤嘅呢个初次约会虚拟约会啦。 游戏正式开始啦！星期六嘅中午，你比平时早咗起身，因为你知道你好快要去一个重要嘅约会，同一个你鍾意咗好耐嘅女仔见面。係呀，佢就係黄贤啦。为咗呢个第一次嘅约会，你特登喺衣柜拎咗一件新买嘅恤衫出嚟，仲梳靓个头，希望可以留低一个美好嘅印象俾佢。你仲上网睇咗啲攻略添，好多人都提议第一次见面送礼物可以增加对方对你嘅好感噶，所以你精挑细选咗三份见面礼谂住送俾黄贤，但系送三份又好似太夸张啦，所以你决定净系拣一份。以下三样嘢，你会送边一份做见面礼呢 ？A. 朱古力 ，B. 熊仔锁匙扣 ，C.书。 我想讲咧，朱古力、熊仔锁匙球同埋书三样嘢，我都有第一次见面送过，即系喺追女仔嘅阶段都有用过。咁、即系我嚟，应该咁理解，熊仔锁匙球我界定为一啲小玩意啊，即系唔系彭宁嘅小玩意、啊，大佬系真系啲小玩意、啊。咁跟住之后，咁我就朱古力好合理啦。我都话上次文西，我话介绍女仔俾文西识，文西都识得啦。就连文西啊呢啲32年单身狗啊，都会送朱古力俾人。咁你又知送朱古力实在一件几咁普通同埋老套嘅事。所以簡稱普土，於呢啲熊仔鎖匙球，我覺得係有啲優勢嘅。但係問題嗰個係黃賢，即係黃賢呢啲，你聽下嗰啲咩小鹿撞死記啊，小鹿亂撞記啊， 小鹿嗰啲啦，係啦，跟住又咩一 Q 八四啊嗰啲啦，你知佢 係啊，佢係睇呢啲嘅，即係你無啦啦買本蠟筆小新俾佢嘅書係唔得嘅， 爆笑校園。 都唔系嘅，要买嗰啲咩一 Q 八四啊，深夜食堂啊，系啊，少少送啲有文化修养啊，阿 Q 正传啊，鲁滨逊漂流记啊，鲁迅漂流记嗰啲佢先至有 feel 噶嘛，系咪先？ 咁你拣咩啊？ 我拣书，我拣书， 你拣书啊？ 我拣书，我系觉得佢系要嗰啲文青书，佢一定系文青书，佢标榜自己文青噶嘛。但转头如果佢同我讲话，其实佢中意睇《龙虎门》啊，《中华英雄》啊， 就真系出唔入。我要老夫子一本啊！ 系啦，佢仲要系嗰啲咩？佢仲系嗰啲一睇嘅人，即系我个人系好易睇样就追到女仔嘅人嚟。佢仲要系嗰啲唔可以睇电子书嘅人嚟噶。你谂下，佢啱啱先做完激光矫视，你仲要睇件电子书？又要做多次， 好啦，所以你系拣书嘅一啲有文化嘅书系咪？ 系， 我哋听下黄贤究竟佢想要咩咧？ 我拣书，因为书可以睇到嗰个男仔嘅品味咯，同埋我中意睇书咯，即系中意人哋介绍一本新书俾我，咁所以我觉得呢个会有趣。朱古力，都会吃的，但又没什么惊喜。熊仔锁匙扣 我唔用鎖匙扣嘅，我通常鎖匙放喺個鎖匙袋裏面，即係有個銀包仔咁樣，所以放鎖匙扣反而就會唔係好方便咯，所以我揀書。我睇書比較雜嘅，其實即係任何 topic、任何類型嘅書都 OK， 但係唔好俾字典啊、百科全書嗰啲，百科全書都得嘅，字典嗰類嗰啲好沉悶嗰啲就麻麻地咯。跟住如果真係好愛情，即係我哋以前細個睇嗰啲乜鬼網絡愛情故事嗰啲，都麻麻地。但係其他書我都覺得幾好睇嘅。有冇試過第一次見面就有男仔送書俾我啊？真系冇喎，正常人都唔会送书嘅。哎，喂，唔系，有啊！我第一次上你节目嘅时候啊，一咪送咗本好似佛陀嗰啲书俾我。因为嗰阵时佢话佢学紧佛学嘢嘛，嗰、那个就真系我第一次见男仔送书俾我。但系平日嘅生活就真係好少男仔會送書俾我，通常我會同啲 friend 交換書睇咯，或者係真係睇開書嘅，咁即係傾開嗰輪有啲咩書嘅 friend 就會咁樣交換書睇咯，但係送書就真係比較少。第一次見就送禮物，好似冇喎，真係冇試過喎。但我又唔係好恨，即係我覺得嗰樣嘢要好實用咯。如果唔實用嘅話，就寧願冇咯。咁但係通常你即係未係好熟嘅時候，送得嘅嗰樣嘢多數都係唔係好實用嘅，所以我 prefer 冇咯。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送完禮物俾佢之後。两个人好似开始冇咁尴尬啦，倾咗几句，王然同你讲佢今朝仲未食嘢啊，不如去食个 lunch 啊。既然佢都开到声，你梗系要拣一间最啱 feel 嘅餐厅啦。你打开电话嘅应用程式，见到佢推介附近嘅三间餐厅，你会带佢去边度食呢 ？A 文青 cafe，B 酒店 buffet，C。海边的吧。 嗱，上一条咧，你就捉到路啦，你知道对付王然呢个人要送书啦。咁究竟拣地方食嘢，你又能唔能够捉到佢条路咧？ 哇！照道理咧，你问我啊 ，A、B、C 三个文青 cafe、酒店 buffet 同埋呢个海边吧。其实文青 cafe 就最大路嘅，即系等于你啱啱第一条我都话送书啊，即系佢中意睇啲文学修养嘅书啊， 第一个送书俾佢嘅男人， 第一个送书俾佢嘅男人，所以文青 cafe 咧，我唔会暂时排除嘅。嗱，酒店 buffet 我会排除咗先嘅，因为首先你睇下王然啊，身形娇小啊，点会去食 buffet 啊？系咪先？同埋再加上啊。lunch 约人去食酒店嘅 buffet， 我认识嘅异性入边啊，一个系我阿嫲，一个我二婆，佢两个会约埋，唔系彭永贤，系我二婆，得我认识佢两个女人系会 lunch 约埋一齐去食自助餐同放低，一般女孩子，嗱如果你系 tea buffet 我都 OK， 但问题系 lunch buffet， 即如果你以前嘅 lunch K buffet 又 OK， 但唔系。是酒店 buffet， 所以首先我会剔走咗 B。好啦，海边吧是有一个隐性嘅着数喺入面嘅。即係啲女孩子呢即係文青嗰啲呢成日都认住自己太多文青 cafe 啦，太懒啦。咁咩叫文青、哦、文青就係要做一啲人哋唔做嘅事，然后又有咁优雅嘅气质。然后你问我文青 cafe 海边吧两个佢都系可以喺嗰度攞本书坐一个下昼望下海嘅人嚟㗎。即系你文青咖啡，你谂下香港啲文青咖啡对咩？你唔系对住深水埗后巷，就系、是、对住条行， 其实系 行啲人行嚟行去嘅马路。咁反而海边吧，即系有时可能你喺嗰啲咩石澳啊、清水湾、赤柱嗰度，对住个海边，有一种 即係嗰種 refresh 嘅感覺。所以我覺得 C 係有機會嘅。再加上如果冇記錯，黃然係好似幾好杯中物嘅，所以我會揀 C。海边吧，我唔知道有冇记错，但系好似佢，我哋有倾，我哋成日都同啲女嘉宾讲，喂，得闲出嚟饮两杯，虽然一个都冇约过，睇我拣先。 我拣海边吧，因为系即系比较少去嘅一笪地方，我觉得会几特别嘅。文青咖啡就太普通啦。约会嚟讲，做第一次约会，跟住酒店 buffet， 我唔中意食 buffet 嘅，因为我觉得会好饱咯，同埋个 feel 好似麻麻地嘅。因为如果你咧第一次约会食饭咧，你肯定会好紧张，但你紧张得嚟，如果你去嗰啲地方，即系如果你去酒店。咁酒店本身嗰個環境可能都已經會令到你有少少拘緊，咁所以我就自己不太喜歡嘅。咁但係你話食啲乜嘢要好食咯，如果唔好食嘅話就好浪費咯，每一餐都好重要噶嘛，對於吃貨嚟講。咁但係係咪一定要個環境超級美觀呢？咁我又冇乜所謂喎，其實。形容嗰個環境同感覺啊，首先一定要聽到海浪聲，同埋聞到嗰個海水黐粒粒嘅味啊！我諗到啊，有少少似係大嶼山因為我試過入過一次去拍嘢啦，禁區嘅地方啦，跟住咧佢有個沙灘咧係隔離就係有一啲叫做露天嘅餐廳仔咁樣，即係其實佢係搭起，咁但係咧你可以落去就即係踩喺啲沙上面，咁佢會開台嘅，咁即係有個遮咁嘅物體啦，咁你就可以坐喺嗰度去 hea 啊咁樣，咁跟住啲人好 free 咯，即係基本上你係唔會得到任何嘅注目嘅，所以如果你係第一次同呢個人約會啦。咁其實你覺得好尷尬嘅時候，你更加驚會得到其他人嘅注目啦。咁嗰個情況就唔會嘅，跟住至於附近人都唔係好理你做咩啦。咁咧，而嗰個環境咧係即係總之舒服嘅，即使係兩個都唔講嘢，因為有啲聲啊，但係嗰啲聲唔係嗰啲尷尷尬尬嘅音樂聲啊，即係可能係海水嘅聲啊，又或者你得閒會見到啲小朋友喺側邊走過啊，同可能會有牛行過啊。都唔會覺得尷尬咯，即係兩個唔講嘢冇嘢做就一齊望住個海，咁其實都幾浪漫啦，同埋都幾舒服喎。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你根據地圖嘅指示，帶住黃然嚟到呢一間海邊嘅酒吧，今日涼涼地。加埋吹埋嚟嘅海风，仲有啲沙沙嘅海浪声，令到成个气氛都好诗情画意啊！呢一刻，黄然就坐喺你面前啦。你突然觉得同佢嘅距离好近，虽然有少少尴尬，但系又有啲甜蜜。呢个时候，侍应拎咗个 drink menu 过嚟，黄然就将个 menu 递咗俾你，好温柔咁样讲咗句。我冇所谓啊，你话事啊。究竟佢真係冇所谓啊，定係一个考验嚟呢？望住手上嘅 menu， 究竟你会帮黄然嗌啲咩嘢飲呢？ A 啤酒， B 鸡尾酒， C 都係唔好嗌酒俾女仔啦。 嗱，我啊啱咗两条，仲要完全凹凹冚讲中晒， 真系估你唔到，我黄健都估唔到，都估唔到啊！居然俾肥仔了解我心意，都唔知开唔开心好啊！ 黄健，我最硬啊！ 话晒你都系佢人生第一次见面就送书俾佢嘅男仔啊！ 系啦，几有默契。好啦，咁但系你话嗌啲咩嘢饮咧？即系去到海边吧，啤酒。雞尾酒同埋唔好嗌酒俾女仔，一定剔走啤酒先。我真係未見過一個女仔係鍾意飲啤酒，所以麻煩如果有人係識得 女仔喜欢喝啤酒麻烦介绍给我吃。 你好想有一个咁嘅女仔， 我好想有一个，唔系你唔好当我有咩企图，我纯粹有一个叫做喺人生当中，我竟然认识一个人，一个女仔竟然中意饮啤酒，我觉得系一件好似识到一个红颜知己嘅感觉，所以我一定 pick 走 A 嘅。好啦 ，B 鸡尾酒，鸡尾酒其实几大路嘅，咁但系因为点解 B 同 C 最棘手呢？因为真系我其实认识好多女孩子咧系唔饮酒嘅。即是你冒冒然第一次，因为我哋今日嘅 setting 系第一次约会，你第一次约会就帮人嗌酒咧，正所谓啊，司马超之心啊，路人皆知啊， 即系有权无言。头先你都讲话佢都好杯中物，但系佢第一次同你见面， 佢 唔会有。 我记得佢系好杯中物嘅，佢话佢间唔中自己屋企都会斟少少嗰啲甜嘅果酒嚟饮嘅，我记得佢有讲过。 但因为你啱啱讲嗰样系真噶嘛，你第一次 系啦， 会唔会？俾你点嗰杯嘢 系啦，同埋究竟鸡尾酒都好虾人饮噶嘛？即系究竟例如你系 school driver 又好 ，gin tonic 又好，有好多唔同嘅嘢。所以你问我咧，我觉得第一次我系会拣 C 嘅，即系唔好太进取住第一次。同埋我觉得调翻转，你俾人拣咧系一个尊重嚟嘅。其实我同亲女仔食嘢咧，我第一个我觉得系嘅，即系你要留意一样嘢，就系你要俾个餐牌人哋睇嘅先。即系假设你两个人去啲 cafe 或者餐厅，可能第一个餐牌嘅唔系啲高级嗰啲，你系俾人哋睇嘅先。我想食咩，你拣先咯。有冇啲咩啱食，俾人哋拣嘅先。然后我系会望住人哋拣咯。我好少两个一齐睇咯，所以我会拣 C 咯，系喺呢个嘅选择入边。 每次你拣答案都好有理据，究竟咧系咪真系咁劲？啱啦，我哋睇下汪小姐黄怡拣咩啦。 我觉得可以系鸡尾酒嘅，啤酒就麻麻，我自己唔中意饮啤酒啫，我就觉得麻麻地。但你要睇下嗰个女仔饮唔饮酒咯。如果佢唔饮酒嘅话，可能真系嗌啲茶定系嗌汽水都 OK 嘅。约会饮酒，我觉得冇乜嘢嘅。但系即系唔好话去酒楼，跟住要无端端饮酒，咁就有啲奇怪啦。即系都系睇嗰个场合，同埋睇下你食乜嘢咯。我觉得系要配搭个食物嘅，即系例如如果你系食海鲜嘅，咁你可以嗌白酒，我觉得都 OK 嘅。但如果你话 cocktail 嘅话，我唔鍾意啲太甜㗎囉，咁所以不要太甜嘅就 ok。 咁但係都真係飲咗少少酒，你会傾得再开啲嘅，咁但係不能飲太多囉，我諗都係一杯起两杯子咁樣嘅数量囉。 哎哟，答错咗囉，下次努力啦。

纯情的内心往往都被人劏到一颈血的，真是不骗他还可以骗谁啊？咁究竟喺恋爱嘅道路上面，佢依旧系准备俾人劏嘅小羔羊啊，定系披住羊皮嘅狼呢？你又可唔可以摸清佢嘅底细呢？ 好啦，头先半个钟头。三条啱咗两条，其实你都好，其实唔差嘅。你第三条你捉到啊，你突然之间想玩少少嘢，扭一扭波。如果正路啲，你其实你会拣鸡尾酒啊，睇你个款系。 系 、啊、都 OK 啊，三分二啊。啊，咁啊，今日同黄然嘅呢一个约会啊，虚拟约会游戏咧，我哋过咗一半啦，暂时三条咧。 但系唔好咁老定喎、啊。万一黄然啊，系要六分全中先可以同佢出街，我都系会输。 你都系输噶。咁啊，头先嘅情节就去到食餐饭啦。好啦，咁我哋食完餐饭之后，又继续呢一个约会啦。 喺海边食完饭，倾咗阵偈，黄然就起身去咗个洗手间啦。你感觉到呢一个系要转地方嘅signal嚟嘅。星期六嘅下昼。一男一女究竟做啲咩好呢？平时你都系匿喺屋企听我是你的后援会，咁冇理由同黄然出街，两个人一人一边 headphone 咁样听收音机噶嘛？为咗表现到早有准备，你要喺黄然翻嚟之前谂到跟住嘅节目，跟住落嚟嘅约会，你会提议同佢去边个地方呢 ？A. 动植物公园 ，B. 商场 ，C. 博物馆。 作为一个咁有谂法嘅一个人啊，食完嘢你又会拣去边度呢？ 首先嗱，你一次重复一次啊 ，A 动植物公园 ，B 商场同埋 C 博物馆。其实嗰呢个咧个概念又系好似第二条嘅。首先我系会抛走 B 商场，黄然呢啲啊，简直啊不吃人间烟火噶嘛，佢点会去商场啫？系咪先？佢都唔似会买名牌或者嗰啲女孩子，我第一个一定係抛走 B 嘅。好啦，而家问题就係 A 同 C 啦。我唔知点解个脑闪过一刻呢，我唔知点解呀。咪喎，但黄二个样似係怕动物㗎喎。 你闪过咩先头先？ 我闪过一刻係嘩，动植物公园我忽然好耐冇去喎，都好喎，好想去。我忽然闪过呢一句出嚟呀。 个语气 好有黄二。系啦，有黄然嘅嗰个声音嗰句，哦系，好耐冇去，都好、啊，即系我博唔博？因为博物馆都好多嘅，即系例如你可以去好多唔同嘅博物馆，亦都好衬佢啊！即系文青系咪先？你去睇嗰啲画廊又好，睇历史嘢又好，甚或乎你同佢太空馆又好，你都系同佢去。即系博物馆就大路，动植物公园咧就忽然有一下。暗涌，即究竟又是鸡尾酒定是不要帮佢嗌酒好？我博动植物公园， 信自己直觉系嘛？ 系啦，因为黄然把声音出咗嚟、 嗯，好似啱啱嗰个系似嘅，你差唔多可以扮佢把声唱歌噶啦，我觉得就咪可以唱起新歌《Little People》咁啊，用佢把声唱。好啦，咁了解黄然嘅一啦嘛，好似揸住三分二嘅胜率，究竟可唔可以继续赢落去咧？ 拣博物馆啦，一定唔会拣商场，因为我系竞争行街嘅，即系如果有得拣，我系唔会愿意出街去行街嘅，除非一定要买到一啲嘢，所以我每一次去买嘢，即系每一次行街去商场都系有目的嘅。咁动植物公园，冇特别好大嘅喜好咯，同埋我惊。通常男孩子都麻麻地动植物公园噶嘛，系咪噶？我唔知道，博物馆应该多啲嘢睇咯。同埋重点系博物馆可以自己睇自己嘢，即系去睇展览咧。你可以停低有啲嘢望，跟住有啲嘢去倾咯。即系喺里边你系可以揾到好多唔同嘅 topic 去睇到，咁所以我会 prefer 博物馆嘅。只是男 仔啊，系任何即系如果唔系好熟嘅，或者真系初次见面嘅人啦，我都系冇话题嘅，所以我就俾人话我系终极嘅话题终结者咯。咁所以我相信即系大家对住我都会觉得好尴尬，而我都尴尴尬尬咁样想揾啲话题去讲嘅时候，都真系一件极尴尬嘅事。咁所以如果有得避咧，我就会尽量避。咁但系如果你话第一次约会嘅话，其实系会期望真系有共同话题去倾系好啲嘅。即系如果你话你连约会嘅时候都已经冇共同话题去倾，咁我又即系有啲难想象之后如果要再发展落去可以点样，因为呢个尴尬嘅情况一定会疯狂发生噶嘛。同埋其实我系会 expect 如果可以发展嘅对象一定系倾得开偈嘅一个人咯，即系所需一定系要由朋友开始做起咯。咁所以如果你话会好多 dead air 嘅部分，咁係會有啲尷尬嘅，但如果你已經發展到去同佢連 dead air 都冇乜所謂嘅話，咁我又覺得係去另一個層次。 哎呀，答錯咗咯，下次努力啦。果然，黃然係一個好有文化氣息嘅人。你同佢搭車嚟到最多博物館嘅尖沙咀。望住车站嘅地图，哇！原来香港真系有咁多博物馆噶。你对上一次去博物馆已经系小学旅行嘅时候啦。咁耐冇去博物馆，都唔知拣边间好。但系呢一刻，企喺你隔篱嘅黄燕望住你，等紧你做决定。你知道自己要尽快拣好啊！你会选择同佢去边呢 ？A 科学馆 ，B 太空馆 ，C。历史博物馆， 其实你都好叻，你剔走商场嗰下系佢第一下就讲嘅，其实好叻噶。但你真 冇嘢，我唔会再喺度纠结，扮到自己好有谂法。我直情用翻一个系我最觉得最闷嘅文青，系超级黄燕。 好闷啊！ 咪就系佢话斋话题终结者，唔系好闷啊！即系唔系我呢啲，即系你知女孩子有几款或者人有几款噶嘛？即系我哋呢啲系活泼好动嘅人啊嘛！咁喺我哋眼中文青佢嗰种，即系佢系真文青，佢唔系假嗰啲嚟噶嘛？即系佢呢啲真文青喺我哋眼中就是、哇！即系以前文科班嗰啲咯，哇！真系拎住本书行嗰啲人嚟噶，大佬。但我哋呢啲理科班系真系拎住个篮球跑嘅人嚟噶嘛，所以即系我喺我眼中嘅嗰种比较闷蛋，唔好用闷字，台湾嘅闷蛋呢个字会好用啲咯，即系比较叫做正经啊，或者内向啲嘅女孩子咯。咁所以毫无怨念喺呢个嘅三个科学馆、太空馆同历史博物馆。其实一般女孩子如果拍拖，我系会揀科学馆同太空馆嘅。 系咪因为有啲嘢可以玩下嗰啲？ 唔系啊，因为我识啊啲嘢。 哦， 即系例如科学馆，我可以话俾你知啊 ，Newton first law、Newton second law 同埋 Newton third law。 第一次約會，我真係想聽你講呢啲嘢啊！你知唔知 Newton first law 咧？咁 達爾文嘅進化論係咩啊？適者生存，所以點解要揀一個好嘅男朋友，有個好嘅精子？ 但你而家有病症嘅啲係， 所以我其實一般我會揀科學館，起碼唔悶啊嘛，多嘢玩啊嘛。即係例如你去科學館，起碼有啲。 有 即系平顶爬烂嘢，有啲嘢可以玩下。 太空馆又有个嘢睇下咁样。 太空馆其实你问我咧，科学馆同太空馆拣咧，我系唔会拣太空馆嘅。 点解咧？ 因为太空馆啲嘢似机动游戏，我压底 惊魂啊！瞓喺度睇嗰个 screen 啦。但历史博物馆我系有兴趣嘅，不过如果嗰个系黄燕啊，毫无怨念，历史博物馆。 我揀歷史博物館，因為真係呢三款博物館咧，科學館我細個好中意去，因為好多嘢玩啦。 但當你人長大了，你就明白了那些科學的理論了，所以就已經少了吸引力。太空館都 OK 的，但是情況都跟科學館差不多。但歷史博物館，因為歷史的東西你看多少次都會覺得很奇妙嘛。同埋次次望住那些歷史的東西的時候，即是有一些它是幾百年前幾千年前的人用過，那你會覺得很神奇。所以每一次去歷史博物館我都覺得很神奇的東西。如果那個男仔是對於歷史很熟的話，那就選啱了地方了，因為我一定會覺得他很charm，即是講起某一樣東西的時候，跟著他可以解釋到很多後面的東西。因為我很煩的，我呢如果去那些歷史博物館啊，或者去總之任何的地方啊，我見到那樣東西是有問題的時候，即總之我好奇啦，那我就會問問題啦，那我問一連串很奇怪或者很無謂的問題，那其實如果是我的 friend 呢，他就會知道其實那些問題可以不用答的，那我真的咁啱戚起條人突然間想知道，但就算我不知道都沒什麼所謂啦，那但是如果他可以解答到那些很無謂的問題的話，我就會覺得他哇你好厲害啊，好厲害啊，那所以是會加分的。第一次約會就去博物館，都應該會各自各睇嘅。咁你又啱喎，咁可能都似有啲尷尬喎。咁係自己會自愈咗先咯。但係唔係嘅，咁喺裏面你會其實你會見到嗰個男仔嘅品味㗎，即係你會見到佢睇啲乜嘢會突然之間行得好快啊，又或者佢會停咗喺某一個展品度嘅時候，咁你咪會知道，原來呢樣嘢對於佢嚟講係有趣嘅喎，咁咪可以再睇下，即係或者再傾下佢覺得有趣嘅嗰啲嘢，即係其實都係一個話題嚟嘅，我覺得對於唔係好識揾話題嘅人，我覺得呢樣嘢都唔錯嘅。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今日嘅约会都算系成功，你同黄贤都玩得好开心啊！送咗佢翻屋企之后，脑海入面都依然充斥住佢对住你甜笑嘅画面，你真系好想好想快啲可以再见到佢啊！好想可以再同佢出街拍拖啊！所以你好快就拎起电话喺信息入面打好咗再约佢出街，而正当你准备揿 send 嘅时候，你突然喺度谂。send 嘅 timing 都好紧要㗎喎。咁究竟你会揀几时 send 呢个 message 俾黄贤约佢下一次约会呢？ A, 离开之后半个钟内。B, 今晚临瞓前。C, 隔一两日。 好啦，我觉得经过咗今日呢就准备最后一条啦，但已经觉得我哋已经完全感觉到黄贤佢嗰种质地拍拖，你 feel 到嗰阵除系点样样？ 系，完全 feel 到。 我觉得其实要准备多一条 extra 嘅问题下先，你究竟仲想唔想同呢个女仔再见第二次？问翻你， 系问我，问翻我。好啦，第六条，如果完咗一日结约，会隔几耐最合适？嗱，即系离开半个钟后，我好少离开半个钟后即刻做呢样嘢，因为我觉得太扯啊，即系正所谓。正所谓我未諗到，即係欲拒还迎，好似钓鱼咁样囉，要间中放下条线出去再拉返嚟，但又要放下条线，所以我从来系唔会做扯嗰个嘅，我好少做 A 嘅，放几耐系临瞓前定过一两日，因为呢啱啱一至五条呢，如果我唔凭自己嗰啲即係所谓嘅古怪直觉，我直接用黄贤最标准嘅 standard， 其实我一至五系中晒。但第六条真系冇得估，真系考同佢嘅心有灵犀啦。我会揀 C， 因为我有一下估啊，我估黄贤系唔扯得嘅人嚟嘅，即系嗰啲好慢嘅人，所以唔可以即日。 好啦，最后呢一条就听下黄贤究竟嘅答案系咩啦。 我 prefer 过一两日，因为我觉得喺即系你话离开之后半个钟就真系太长啦。 除非其實你如果即係例如行緊博物館嘅時候，跟住睇一睇，跟住例如睇到某一個 topic， 即係例如某一個書法家，跟住就話啊，嗰個書法家嘅唔知邊個徒弟嚟緊都會有展覽喎、哦，咁不如我哋睇啦。嗰一種藥咧就另話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係即係普通藥食飯嗰啲，咁我諗過咗一兩日會好啲，即係冇咁扯咯。正常都會 keep 住 send message 嘅，但係咪一定要有一個完結嘅 message 先至係嗰個約會嘅完結？咁我又唔一定，死得好悶添我個人，我又覺得唔使咁形式化喎。但係如果你話臨瞓之前就約定，即係即係傾偈無聊傾，楞到去話，咁不如朝頭早出嚟啦。咁嗰啲我覺得都 OK 嘅。但係如果無端端劈頭第一句就話，我哋再約啦，咁我就會覺得OK 好咯，約咯。但係就會覺得哇咁扯嘅。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 好啦， 好啦， 第一次你同王 嚴格嚟讲啦，系啊，嚴格嚟讲，我即刻冲出嚟。嚴格嚟讲啦，如果我唔玩嗰两条，我六分全中。 你讲晒啦， 都好似我劈头话斋，王嚴，我最硬啊！ 但可惜你玩埋嗰两条，但系成绩都几好，六条咧又 得四分， 四分。但系你唔好咁坐定粒落，因为你唔知道王贤究竟佢条线摆喺边。佢作为一个咁保守嘅，会唔会要你啱晒先有机会可以同佢约见？ 我估啊，所以呢个我正确答案，我估佢都系四分得噶，佢一定唔系三分一半，佢系四分啦，合格多少少。 如果你 pass 到咧，就會得到一段聲帶咧，係好 sweet 嘅，即係佢錄俾你。但如果你 pass 唔到嘅話咧，就係另一條聲帶，就睇下你過唔過到佢呢一關。 我諗答啱一半咯，一定唔會啱曬噶啦。咁但係如果完全錯曬咧，又好似應該個性格或者個價值觀應該都行得幾遠，我諗一半都 OK 嘅。如果六條都啱曬咁勁，咁應該都真係可以再認識一下，即係有更加深嘅認識咯，再傾下偈，再出過街咯。但要睇下內裏嘅價值觀夾唔夾咯。要觀察幾耐啊？我是长的，即是我一定不是一见钟情或者哇突然之间识了跟着一个礼拜后就可以发展的那种。 Oh my god， 我短的几个月，长的是以年计咯。同埋我因为本身好慢热啊，即系如果我认识新朋友咧，我唔会真系好多嘢讲，咁所以要慢慢熟络咗之后开始讲，先至会去到真系有深入认识嘅嗰一下咯。我哋下次再约啊，我等你约啊，系咪好 sweet 啊咁样？

我都觉得 好啦，谂下呢，好啦，一年嘅最尾密切期待，然后一次过播翻出嚟，好似嗰阵时嗰、那个大长篇咁样。Andy， 咁啊， 已经话唔记得 了 都唔记得嗰时我做咩无端端揿翻几廿秒出嚟咁样，系啦，最后睇玩嗰人做法啦，系啦，大家求神拜佛，玩嗰人下个礼拜边个玩咧未知啊，玩嗰人能唔能够拍数令你听到好嗰啲咧，咁啊你祝福佢啦。 系啦，好啦，咁啊，睇下今个礼拜推介啲咩啊？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是推介你买一啲露营产品返嚟用。嗱，当然啦，而家疫情咁严峻啦，我哋真係唔好即係随便去露营啦，因为啲嘢都封晒。所以呢就唔係叫大家出街用，但反而呢就係买返屋企用。嗱，唔知大家有冇即係觉得屋企啲家私台台凳凳啊，坐得耐用得耐都係有一种烟闷嘅感觉，觉得啊好似冇咩新意。嗱，呢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嘅露营产品，例如一张露营凳，你行出嚟坐，你会发现觉得啊，原来屋企嘅四周围可以用呢个 angle 嚟睇嘅，啲嘢咧顿时好似新鲜多咗好多。嗱，所以咧今个星期就系推介大家，不妨试下买一啲露营产品翻嚟，转咗喺屋企用，然后见到呢个屋企充满一啲新意。嗱，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系推介你呢样嘢啦。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嗱，呢排啊，即系好似啊，小弟啊，喺呢个节目啊，一开始话斋啊，我哋嘅节目向来秉承一个宗旨啊。是什么 不断进步啊，同心抗疫啊，齐打疫苗啊。 不是不断进步，是同心抗疫齐打疫苗。我哋不嬲都支持。我哋不嬲都支持同心抗疫齐打疫苗。所以呢我哋都是呼吁大家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聚会就留在家啦。咁所以好多时呢即係之前可能早一两年去嗰啲露营呢即係暂时都唔好去啦，係咪先。咁然后呢就买咗好多嘅露营产品啦，就摆咗喺屋企冇得用啦。嗱，但係呢我发现呢即係有時咧攤出嚟用係幾開心嘅。嗱，正常即係我好似有睇嗰個訪問，有啲年輕夫婦佢而家新居入伙咧，好多嘢都係變咗露營嘅，因為佢話有個好處咧就係啲嘢接得埋，又間唔中可以變下位啊，即係相對地輕便啊啲嘢，佢間唔中可以轉下位啊，轉下擺法啊，然後個家居有個新嘅感覺。咁我就係正正又係睇咗呢個訪問，然後忽然有一晚咧就做咗一樣嘢。咁嗱，我简单数下小弟究竟买咗啲咩啦。 嚟嚟嚟， 咁当然最基本嘅，早几年我谂两年前买咗个睡袋啦，睡袋。咁、 okay. 跟住之后就买咗两张凳啦，即系嗰啲即系露营嗰啲弯凳啊，即系月亮椅啦，有啲人叫。咁然后买咗一张嗰啲折台啦，而嗰啲折台咧，你千祈唔好幻想系你细个嘅时候做功课，阿妈摊开有安全锁嗰啲折台，佢系一个架，即系嗰啲用橡筋绳，然后索埋，然后你砌翻好就可以一条铁通扮埋一个方形架，然后上面摆冚啲板上去嘅一个台面咁样。 即系逐条咁样怼，跟住冚埋嗰种。 系啦，冚埋咁，然后你再喺上面铺一块块嘅长嘅方板，然后铺埋一张台咯。 哦，见过嗰啲啊， 系啦，系啦，好啦，咁跟住之后仲买咗睡席。 OK， 系啦，好啦，咁然后当然即系少不免一啲露营杯啦。嗱，我从来都话、哦、小弟系中意用呢个嘅水樽噶嘛喺屋企。咁但系我而家呢排咧转咗用杯，好啦，究竟个原因系咩？逐一解构。嗱，因为咧我中意用水樽，就系因为贪佢方便，冇咁容易倒泻，系咪先？ 啱啊。 但系咧用杯咧，即的而且确用杯系有啲佢不能代替嘅方便嘅，例如系你唔使打开盖就即刻有得饮啦，系咪先？又或者你装热嘢饮，你可以装到即系方便啲啦。例如我要冲咖啡咁样啦。咁呢啲不能代替。咁但係有时呢我哋以前屋企用嗰啲叫咩瓷杯呀、啊。 瓷杯啊，即系嗰啲保温杯嗰啲， 唔系保温杯啊，真系瓷杯啊，即系嗰啲平时你圣诞交换 party 啊，最容易收到嗰啲扑落地下会烂嗰啲瓷啊。 哦，即系以前私分喺 office 用嗰只。 系啦系啦，咁你嗰啲其实好多人用噶嘛，但系嗰啲咧有个唔好处就是、重啊。 系啦， 露营杯，露营杯佢用钛金属。啊！拎上手几轻便啊！只手唔使点用力就饮到水啦。 我啲露营杯佢系咪即系最主要个分别个卖点就是你啱啱讲，即系佢轻身啊，或者佢 其一系轻啦 咁嗰啲啊。 佢要睇你单层定双层嘅，咁啊单层就可以直接加热嘅，其实咁啊，但系相对地就冇咁保温啦。咁啊双层就保温啲嘅，咁但系主要都系因为佢系金属就冇咁容易跌烂啊，同埋佢轻身啲嘅。因为咧我咁啱早等阵先啦，我早个零月咧就买咗呢个啊。S 字头的名牌纸啊，呢个系啦， 太惊人喎！ 呢个 S 字头日本的名牌纸，呢个杯就300多蚊。嗱， 有一集先啦。 睇佢几大个杯，同我隔篱呢个咧就系喺一间凉茶铺换翻嚟嘅一个嗰啲露营杯啦，加100多蚊嘅啫。你睇个 size 争差唔到一倍，系咪先？但系呢个大嗰个系仲轻身啲，你拎上手好似冇拎嘢咁样。男人不嬲都系追求啲嘢拎咗上手，带咗上身，好似冇带嗰种感觉。你就喺露营杯体验得到，所以我觉得喺屋企用露营杯咧，唔系一个错嘅选择，是一个不错嘅选择。好啦，第一就系呢样嘢。第二，我建议大家。可以行一张嘅露营凳喺屋企，嗱我而家长期有张露营凳行咗屋企。 望下， 俾睇下，见唔见到？见唔见到？嗱， 我见到。 张露营凳行咗喺屋企，嗱个重点喺边咧？嗱，因为好多时啊，我哋屋企啊个电视机啊系做唔到呢个嘅戏院型光幕嘅大细噶嘛，系咪先？即系你唔系个个屋企都系有个私人戏院，咁但系假设有一日你忽然好想好近睇电视，但你总不能将个 sofa 搬出嚟噶嘛，系咪先？你冇理由话搬个 sofa， 好啦，咁你唔系，咁你屋企嗰啲饭台嗰啲凳可以搬出嚟噶嘛？但系嗰啲饭台凳实心噶，咪听下，硬垮垮，几硬正。咁你坐喺度睇戏做咩啊？大排档睇电视啊？咁唔啱 feel 噶嘛，系咪先？但系嗰啲露营凳就唔同啦，你行出嚟，摆个厅嘅正中央，你就可以享受个电视机同你一个好近嘅距离，又可以挨喺度睇戏，哇！嗰种感觉简直系不得了啊！嗱，如果你唔中意睇戏，唔要，你直情系开部游戏机喺度玩，控到埋一埋，你玩一啲第一新视觉嘅嘢。你简直好似投入咗喺嗰个世界入边，所以露营凳咧系不得了嘅。 你呢个概念咧，听落去好似我哋喺度搞笑啊！但系呢样嘢咧，我又试过类似嘅做法，我唔用露营凳啦。话说即系我嗰阵，因为我冇乜露营嘅工具啦，我嗰阵时买咗一个咧，嗰啲懒人嗰啲支架咧，夹喺床边，即系一条嗰啲可以夹住个电话嘅，然后夜晚瞓觉熄晒所有灯，然后将个电话瞓咗喺度啊嘛。将个电话夹咗个架之后放喺自己眼前，戴住，哇，那个近距离 ，exactly 就你啱啱讲嗰种屋企嘅 院里。当然我唔建议大家长时间咁做，因为始终都系伤眼。但你摊喺度系唔同噶嘛，我坐喺度，好啦，坐喺度嘅时候，你点样令到嗰个享受在帝王级啊？嗱，呢个时候就行一张露营凳出嚟，然后隔篱摆一个杯中物，有啲薯片。有个茶几仔咁样，因为而家你好简单嘅，你屋企有冇茶几啊？ 屋企冇啊，其实我都想买一个，我觉得好正。 系啦，你屋企冇茶几，咁但系你贸然买一个茶几翻嚟咧，你又觉得好亚定，冇咩好，即系好似又好似挡住又亚位。咁但系如果你有个露营凳同露营台咧， 佢做到呢個嘅效果啦，就係喺張 iPad 椅嗰度有張茶几隔離。咁當你嗰日冇需要或者有人上嚟玩嘅時候，你要收又收得快，一卷兩卷就收起咗，攝翻喺個床下底下邊。幾方便係咪先？所以我係幾建議啊！我而家係愛上咗，即係上一兩個禮拜，我夜晚晚自己一個睇戲啊、睇歌，就係、是、開一張露營凳，就係、是、對住個電視機，然後行張露營台，然後擺罐啤酒，擺啲薯片喺隔離，就嚼嚼嚼，一路嚼一路睇，享受自己嘅 me time。 咁嗰個咩咧？嗰、那個係咪仲有個咩睡袋啊？ 未完，千祈冇錯啦！睡袋就簡直係不得了，因為你需知道啊，喺呢個乍暖還寒嘅天氣，春天咁樣，嗱羽絨被，即大家冬天啱啱都冚羽絨被啊，你有冇開始覺得熱得滯咧？ 梗係有啦，直接跳落夏天嚟。係 啦，好啦，但係你忽然之間啊，叫你冚冬夏天嘅冷氣被，你又覺得啊，好似又好似單薄咗啲，但係睡袋就剛剛好啦。所以有几晚啊，有几晚我真系攞咗个睡袋出嚟。嗱，仲有一个好处，就系嗱，有时我哋喺厅度睇电视啊，咁你会唔会贸贸然喺间房度攞张被带阵仗出去啊？你会觉得麻烦， 系 你会，但系咪好麻烦啊？ 麻烦， 容易揈到间房啲嘢跌晒落地下嘛？ 同埋个 size 啊，嗰张被个 size 同你梳化嘅 size。 冇错啦，但系呢个时候如果你笠咗喺个睡袋入边，摊喺 sofa 睇电视，哦，奇魔字。好啦，跟住之后都未完啊！如果有一日啊，嗌交啊，同你另一半嗌交啊，你要瞓厅瞓 sofa 唔舒服嘅时候，你直情攞埋嗰张吹气床垫铺喺个厅嘅地板嗰度，咁你又可以多一张床褥用啦，几开心系咪先？咁所以咧呢、這个时候啊，我仲要推介多一样嘢，就系买埋啲露营灯仔啊，即系喺深水埗呢30-40元一个 USB 露营灯，系啦，因为。就好似啱啱讲睇戏、睇波啊、打机，你熄晒盏灯咧，即系熄晒屋企啲厅灯咧，又伤眼；开晒又冇 feel。但系点一盏细细盏嘅露营灯喺隔篱，简直啊，系有嗰种气氛出咗嚟。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如果有空闲钱，屋企有位，买定啲露营嘢喺度。间唔中可以摄翻喺个台底入边，又唔系好压定。我争在嗱，我争在咧，我而家争，其实我争个型嘅啫。而我个型系谂住问石，我谂住问石哥攞嘅。如果我攞埋个型嘅话咧，我就真系会 喺个厅中间开咗佢啦。 喺厅中间开喺度，然后间唔中偶然有一两晚喺入边瞓啦。 我想知露营另一样嘢就系煮嘢食嗰扎都好多嘢玩噶嘛？你有冇谂过涉猎埋嗰边咧？ 有嘅，但系嗰堆嘢其实唔 suppose 俾你喺户内用嘅。我听一啲朋友讲，因为相对地讲危险性高啲，因为佢嗰个气体挥发啊，剩啊，所以系唔系好建议你喺户内使用嘅。咁但系有啲煲煲叉叉啊、台台杯啊嗰啲就可以咯。但个炉具就唔系好建议你喺户内，因为佢有分有啲系户内用同埋户外用嘅，要分翻清楚咯。呢个就即系呢个就系个安全性嘅问题啦。 系咯，我就系谂啊，你喺屋企 玩都要玩得安全噶嘛， 喺个厅嗰度可以整个面咁样，我就谂紧，哇，都好似几过瘾。 咁呢个唔系，我觉得呢个就即系呢个就牵涉到安全性嘅问题，就唔系好建议大家乱试。即系究竟嗰啲 gas 炉或者嗰啲炉头系咪可以喺室内使用？大家要了解清楚。呢个我都未知嘅，但系因为有啲 friend 话过，其实系唔系 suppose 俾你喺室内用噶嘛。因为你始终是一个明火嘛，即系例如你屋企煮嘢食，你都应该要入翻厨房空气流通嘅地方去做呢件事。咁呢个就真系安全性问题，大家留意清楚咯。呢、这个就，但一般嗰啲家具啊，即系嗰啲刀刀叉叉啊，台台凳凳啊，就真系我觉得系可以间唔中喺屋企行出嚟。 因为露营嘢其实系咪，其实佢其中一啲概念就系头先讲轻身啦、啊。同埋佢輕便，你可以摺疊，即係佢呢樣嘢，因為你要孭上去。 我呢張啱啱俾你睇嗰張凳咧，我估我收埋都係用1分鐘。 哦，咁真係好快喎、 啊！係啦，開就耐少少，因為開要砌翻啱啲位置，就可能都係2分鐘內嘅事咯。係啦，咁當然嗰啲吹氣床墊，如果我冇嗰啲電泵而用手泵嘅話，都係我諗都係3-4分鐘嘅事咯。所以其實是快的，我而家因為再加上其實你收得 即係你平時用得多，你收得快，即係你收得慣咗啲嘢咧，其實係再快啲。即係好似啲睡袋，我頭兩次用咧，我係預用可能五分鐘先收到，收得整齊同埋靚，擺翻喺個佢個收納袋入邊啦。咁但係當我而家用慣咗嘅時候，其實我可能一卷就收得埋入去㗎啦，因為你慣咗手嘛已經。咁所以呢個都係你本身嗰個使用嘅經驗問題咯。所以我覺得如果屋企係可以有啲咁嘅露營產品，間唔中轉下 feel 啊，喺個廳中央睇電視啊。是挺正的，我觉得 是我成日幻想如果家里有那些叫什么有个露台仔呢，就真的整那些茶几啊，整张凳坐到望下，因为现在家里呢我楼底又不高，整张今天凳摊在人家望着天有星，我就望着天花板，因为是 啊，因为你想想你无啦啦买一张 iPad 向后挨那些凳，即係好似好有 feel， 但係你其實擺耐咗，你都係攞嚟擺衫啫嘛，係咪先？ 係啊，我又唔露。 咁但係如果你話你啲露營嘢，你就可以真係收收埋埋卷埋，可能擺床下底就一個角落頭嘅就其實就咁就呢個係佢嗰個好處同埋即係佢嗰個優點喺度咯。 你影張相嚟啊！我想睇下咧，你 set 好曬啲架布之後坐喺度睇電視嗰個 feel 係點樣？ 我咪就咁，其實就咁坐喺度咋，但係係嗰個 I， 因為當然即係呢個凳可以講多少少嘅，即係一張凳你見佢好似全部都係咁樣彎翼，咁有啲平嘅話可能150蚊有一張，或者你甚至可能係一啲內地嘅網站買，可能90幾蚊有一張。然后你贵嘅1000零蚊有一张，咁、那个价钱个分别或者佢每一张每一个牌子嘅分别就系在于佢个弧度同埋佢个高度咯。所以其实我个人系建议凳啦，尤其是露营凳咧，系要自己真系落街去试睇你中意坐边张，即系你个人中意坐高啲啊，坐低啲。即系我系中意坐低嘅人嚟噶嘛。你直播室你见我嗰啲碌碌凳，我全部都教你好低嚟坐噶嘛。咁所以我就买我而家手头上呢张，就系因为佢系我市面上揾过暂时相对地比较低嘅嗰张露营凳咯。咁当然你坐得耐，佢嗰、那个呢啲 iPad 凳或者佢呢啲露营凳，佢个承托力又一定冇你 sofa 咁好嘅。咁但系你偶然可能一晚半晚睇一套戏两套戏，就几有 feel 咯。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的？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个星期咧，小弟放咗工之后做嘅一件事，就系好似啱啱 Set 文话斋，就系扛一张露营凳睇电影啦，享受自己嘅私人时间。咁究竟睇咩电影呢？今个礼拜是古惑仔的星期，因为刚好今个礼拜看古惑仔，上两个礼拜看无间道。今个礼拜呢，由星期一开始呢看这个第一集的人在江湖，去到刚好呢录音的时间呢都看着这个第四集的战无不胜。当然啦，入面有好多经典嘅角色啊，经典嘅对白，同时都有好多好经典嘅歌曲。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真的声音已在减退， 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惫，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会一起定着了嘴，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不追过已成效，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憔悴。